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娇小的张韶涵呢，看上去给人是弱不禁风的感觉，不过其实她作为家里的长女呢，她为家庭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有很多的承担，反而是和同龄的女生相比呢，她是很坚强的，很小就出来工作了。来听听看这首让很多人眼前一亮的曲目，来自张韶涵《预言》。韶涵这一首歌《预言》，整个 MV 包括她的声音呢，都非常的有张力，很迷幻、很梦幻的感觉。不过制作呢也是相当的复杂，就像黄忠平导演说的，很久没有拍过这么麻烦的 MV 了，花了这么多的心思拍 MV， 那么作品自然也是精心打造的。

能对70后或者是80后来说呢，这个小节听到的是两首老歌，刚刚分享到的是来自周华健和任贤齐的合作作品《别傻了》，继续来听到张宇。单恋一枝花呢是张宇续约 EMI 的第一张专辑，我们发现呢他还是在很用力的唱歌，但是可能演绎歌曲的方法呢又多了一些成熟的味道。每一个年轻的辣妹呢都会变老，所以呢不如让自己做一个有味道的人。 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我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可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冰箱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较容易伪装，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心伤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散了，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死守天长地久，还不是烂沙发和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花。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后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可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较容易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心伤。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深伤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散吧，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死守天长地久，还不是烂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单恋一枝，单恋一枝花。 企图，我只能认输。总说我能给你照顾，也总笑我像一个懦夫，我只是感到好孤独，想找一个人倾诉。你从来不曾被人束缚，你从来就不肯屈服，只能目睹付出给你我的沉浮。你选择一条让我无可退的路，我只能无能装作毫不在乎。我希望你会幸福，会满足，却不让你看见我的痛楚。我的彻底被你征服，而你却还只顾着你的面目。我只能怪我自己对你太过忍辱，犯下你最初的错误，我只能屈服。你选择一条让我无可退的路，我只能希望你会幸福，会满足，却不让你看见我的痛楚。我的心已彻底被你征服，而你却还只顾全你的面目。我只能怪我自己对你太过忍辱，犯下你不下的企图，我只能认输。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再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绑住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有时候关心就是交换一个眼神，抚慰就是暖暖轻轻的拥吻，疼爱是不讲理也让我气愤，体贴是偶尔准你不像情人，心会累爱会冷，就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再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世界里找到安稳， 你说的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声，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洗一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不但是可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走后爱情的遗迹像是空城，遗落你杯子手套和笑声， 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和单纯和我最放不下的人。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只求你有快乐人生，只求命运带你去一段全新的旅程，往幸福的天涯飞奔，别回头就往前飞奔，请忘了我还一个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呢，第一首歌就要带你来听到杨丞琳的《单眼皮》。这首歌整首 MV 呢，都是一派粉红色的浪漫气息扑面而来，里面有粉红色的小面包车、粉红色的衣服，加上杨丞琳在 MV 当中有各种搞怪的表情以及心跳甜蜜，都被杨丞琳演绎得非常的贴切。而且呢，他还说自己对单眼皮的男生呢，确实非常的有好感。 闷热的天气，吃着冰淇淋，冷着兴奋的心情，哦耶！在走廊上故意不期而遇，眼神开始有交集。 单眼皮 有一种魔力让我深深着迷， 就是 我就是喜欢这么单纯的你， 喜欢 原来这样子就是一见钟情。 盯着你眼皮，拜托时间都占你，yeah。 情不自禁的喜欢你，单眼皮有多特美丽，眨眨眼都令我着迷，配合你可爱的表情，我情不自禁的喜欢你。 刚听到杨丞琳这首歌，来自单眼皮，继续来分享到同样很甜蜜很清纯的这个女生许慧欣。当年许慧欣的第一张唱片《快乐为主》虽然是初出茅庐，但是却让人觉得她很成熟，不像是一个新歌手的演绎，也让人听不出有任何声色的成分。希望今天的陪伴让你过得开心，听听看许慧欣的《快乐为主》。 是谁的情人，只对自己负责。No, I won't be going back。现在开始不属于我的爱，没有必要再期待。No, I won't be going back。现在开始美好的剧情才正要盛开。Oh no more, this time I know I'm sure I don't wanna be with you anymore. I'm not gonna wait around while you go explore.Have to give up my rejection of school.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say or how you look. Now it's too late to show up. Look at the promises you gave. What were they for? I should have been the one. Now 我暂时是一个人，有很多可能。暂时不是谁的情人，只对自己负责。No.I won't be looking back. 现在开始不属于我的爱，没有必要再期待。No, I won't be going back. 现在开始美好的剧情才正要盛开。尽管还有一点悲哀，我会学习让自己看得开。这是我的决定。擦亮我的心情，全都放开，才能容纳未来。No, I won't be looking back. 现在开始不属于我的爱，没有必要再期待。No, I won't be going back. 现在开始美好的剧情才正要盛开。No, I'm never looking back. 现在开始。期待 No, I'm never going back. 现在开始美好的剧情。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天地玄黄，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北京时间14